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2集《大佬待遇》。秦冉拿着手机刚从阳台进来，听到这位陈学姐的话，她愣了愣。谢谢。陈学姐看了看她，面色虽然严肃，但声音挺有礼貌的。 没事，我是医学系的陈红雪，102寝室，以后有事可以找我。 医学系，秦冉想起来，程俊跟陆兆颖他们一行人全都是医学系的。 哦，对了，有进学生会的想法，记得来102。 陈红雪朝他挥挥手。秦冉松了一粒迷彩服的扣子，笑道：谢谢学姐。陈红雪看着秦冉的背影，听得出来对方没有进学生会的想法，她遗憾地叹了声。四大家族的人呢？秦冉跟陈学姐一起下去，猜想过找她的人可能是林思然、乔生或者是宋丽婷这些人。直到下楼之后，他看到站在斜对面树边的一道人影，对方正微微垂着头，指尖有一根点燃的香烟，站在阴影处，五官看得并不是特别清晰，黑色衬衫袖口规整的卷了好几道，即便看不太清脸，也从拉长的影子中看出了气场。将近10点，这个点女生宿舍大门也还没有关，来来往往路过的学生不少，都会忍不住朝那个方向看。你怎么来了？秦冉笑了声，手搁在脑后也松下来，懒洋洋地往对面走。 过来涮涮。 程俊看他过来，掐灭烟又扔到垃圾桶，垂眸看了他一眼， 看起来挺高兴， 小日子过得挺舒服，也就还行。秦冉左右看了眼，没有看到他的车。你走过来的？ 车在大路上，军训的如何？ 程俊语气淡淡的，听不出来太大的情绪，只是低头看着他。 我爸跟教官有打过招呼。 听完，秦冉就知道程教官今天怎么一直看他不顺眼了。他放下手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哼，确实挺优待我的。 那就好。 程俊看着他挺开心的，终于还是低声笑道。 过段时间还有个实地训练，那地儿…… 怎么说？秦冉来了兴趣。 你肯定喜欢。 提起这个，程俊眉眼耷拉着，挺不高兴的，语气散漫。 有点远。 他跟秦冉说了几句，就让他回寝室。 回去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 秦冉本来想看看他车在哪儿，见他催促，就转身先回寝室了。还没走两步，手腕一紧，被人抓住。秦冉还没有来得及转身，腰部被一只手抱住。程俊的下巴磕在他的肩上，一股清冽的气息几乎贴近鼻息。秦冉这两天积攒的不耐烦跟颓废几乎消失殆尽。 宿舍真有那么好？ 程俊的声音懒洋洋的，手附上秦冉的手背。秦冉低头，说实话不是特别好，但能忍受。程俊这才压着嗓子笑，不太明显的光线中，眸子里细细碎碎的都是笑意。 我就知道。 宿舍，秦冉跟陈学姐一走，杨怡去洗澡了。南慧瑶坐回自己的椅子上，打开电脑，顺便询问冷佩珊：“ 你认识刚刚那个陈学姐？”“ 认识。” 冷佩珊抓着毛巾擦头发，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，眉头微拧。 “她是校学生会办公室的部长。” 冷佩珊认识她，她不认识冷佩珊。南慧瑶社交广，几乎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。 自然也听自动化系高年级的学长学姐说过，来学校能进校学生会就尽量进去。他手支着下巴，眉眼带笑，挺激动的。 陈学姐似乎对秦冉很好，待会儿问问她能不能带我进学生会。 冷佩珊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头发，目光看向阳台的地方。他们宿舍在第二排第三栋，看不到大门外的情况，阳台上只能看到前面一栋楼。20分钟后，杨姨洗完澡出来，秦冉才回来了。南慧瑶本来也要去洗澡的，看到秦冉回来，她拿着毛巾一脸八卦。 嗯，你下去见谁啦？ 秦冉的手上淡淡的拿着手机，似乎在跟人发消息。闻言头也没抬，含糊着开口。就一朋友。刚认识南慧瑶也没有好意思起哄问男的女的，又问他有没有要陈学姐的联系方式。得知秦冉没要，南慧瑶差点疯了。冷佩珊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没有说话，但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。 你没要，你竟然没要。 南慧瑶两手抓着秦冉的胳膊，刚想摇。 他是学生会的部长啊。我 秦冉就抬了眼眸，他将手机一握。不可以啊。南慧瑶声音戛然而止，讪讪地拿着毛巾去洗澡了。 可以，大佬，你怎么做都可以。 秦冉是最后一个洗澡的。等秦冉进去之后，南慧瑶才转过了椅子，一边擦头发，一边跟对面正在看书的杨姨说她想打醒秦冉。没过多久，外面有人敲门。距离门边最近的南慧瑶就拿着毛巾去开门，外面又是一个高年级的学姐，画着十分精致的妆容。她朝南慧瑶点点头，长相大方又有气质。 你好，请问秦冉是你们寝室的吗？ 是的，学姐请进，她在洗澡。 南慧瑶立马让开一条路让她进来，还递给了学姐一瓶酸奶。学姐的另一只手里还拿着笔跟一张纸。 谢谢。 毕竟也有学姐的气势在，挺高冷的，话不多。冷佩珊也多看了那位学姐一眼，心底也诧异啊，这么晚了，今天怎么这么多学姐找秦冉呢？秦冉明明不是本地人呢。有气势强大明显就不好惹的学姐在，南慧瑶没敢多说话。直到浴室的门咔嚓一声被打开，秦冉正单手系睡衣的带子，睡衣衣领有些大，微微低头的时候能够看到一点绯红的纹身，映衬着锁骨一片血色。 哎，秦冉同学。 见过秦冉的照片，学姐一眼就认出来秦冉本人，果然比照片上还要好看。学姐直接站起来，一扫刚才的冷漠。 我是校学生会外联部的部长，想问问你有没有进我们外联部的想法。当然我们会长说了，你不想进外联部没关系，办公室宣传部那些你有想进的部门吗？你想进哪个部就进哪个部。 学校有校学生会跟院学生会，这里面也有区别。每年军训的时候，校团委就开始挖掘新生苗子了。秦冉当然无疑是这群新生中最优秀的一个，才刚军训第一天，团委就找到了秦冉的入学资料，可惜入学资料上没有秦冉的联系方式。又怕被其他院系的学生会抢了，找到秦冉的入学资料后就让学姐来当场抢人。抢到的学生越优秀，对学生会的发展也就越好。新生不知道，学生会的人精们却是知道的。747的分数意味着什么？看看去年招进来的高考状元现在如日中天的样子就知道了。秦冉将袋子系好，听完他抬了眉眼，面不改色地拒绝。 抱歉啊，学姐，我不想。 不，你想。 学姐拿出单子，往秦冉的桌子上一拍，声音又变得柔和。 学妹，我连入会的单子都拿来了，要我帮你填吗？ 秦冉头发还没有彻底干，她拉开凳子坐下，翘着二郎腿，动作不急不缓地开始擦头发，偏头笑道，学姐，你去问问我们系的院长，他如果同意送我书。学姐有点扎心，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一届的新生王这么不好带。她收起了纸，满脸遗憾，但她非常强制地跟秦冉交换了电话，让她如果以后改变了想法可以随时找她。秦冉送她出了寝室门，刚转身就看到南慧瑶等人还在懵逼的样子。 冉啊。 南慧瑶能够听到自己似乎在飘的声音。 刚刚学姐找你是…… 新生们现在大概都知道了学生会的好处，有些消息来源多的新生几乎能够知道进去后毕业时能进几个家族。但学生会难进，笔试、面试还有培训，能在京大的谁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每年想要加入学生会的人不计其数，但学生会一群干事加起来也才刚过百。对于京大的一行天之骄子来说，这比高考还要难。连冷佩珊也只是找到了一个学长，拿到学生会的内部面试资料，这已经算是罕见了。刚刚那个学姐说什么？随便进，还要帮秦冉填，大佬待遇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